乐，生活好快乐。 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好，继续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，时间已经是九点之后了，去到就是十点钟，有一个钟头会跟我这位今日嘉宾就是周少祥祥哥倾下偈。祥哥早晨。 早晨早晨，喂。 是啊，你这位环保人士呢，如果我跟你讲呢即是圣诞节啦来到啦，气氛就好浓厚啊，咁即是我唔知你又会不会批评我又嚼我圣诞节啲消费节嚟㗎黄奕彤。咁其实祥哥点样过圣诞节嘅咧？我想知道。嗱，而家圣诞好快啦。 嗱，消费本身系无罪嘅，系嘛？系过度消费同埋即系唔够绿色嘅消费破坏地球，乱咁使钱咁先有罪啫嘛吓。咁、人系要有时开心下噶嘛。喺西方嚟讲咧，就而家圣诞节真系变咗系一个大日子咯。其实讲真啦吓，你一讲圣诞呢个字咧，有好多人应该反感嘅。你系咪中国人先？你系啦。 系。 中国人嘅圣诞系孔子，我呢个圣人系孔子。 系。 咁系耶诞嚟啫吓。对于基督徒嚟讲啊，佢哋叫圣诞，佢叫到够啊吓。咁系咪先？咁啊，常哥咧一向咧。 冇乜感觉噶，你系咪啊？ 唔系啊，我喺开头嗰四十年生命咧，我拒绝叫圣诞噶，我叫耶诞。 点解会咁抗拒咧？你 我系中国人嘛，中国人啊，圣诞系九月几啊嘛，系孔子啊嘛，点解要讲人俾人哋嗰个霸咗？ 即系所谓圣诞嘅圣人嘅诞生。 我哋嘅圣人系孔子啊嘛，系啦，咁啊嗰个系耶诞啊嘛，耶稣诞生啊。不过而家系啊随俗啦，是但啦 吓， 而家人就大咗咯吓，觉得是但啦，冇所谓吓。 系咁，但系 好啦。咁啊，耶稣冇叫我哋咁样消费去过圣诞 节， 耶稣系非常之卑微，佢系一个马槽，马槽即系而家垃圾站，佢垃圾站出世噶，吓佢系喺街边落系真系露宿者嚟噶，咁啊而家你哋搞成咁啊，我今日先呢几日先睇到，话今年咩话嗰啲平安夜啊嗰啲大餐咧，又系 照翻旧， 冇乜冇加价， 冇减价，冇减价 吓，系咯，都喐啲啦，千几蚊， 平啦，我见到即系尖沙咀。嗰间高级酒店二千几蚊未加一吓，都系四日，包括即系嗰啲咩前夕啊、博圣地啊、圣诞节啊、除夕啊，爆晒。 系咯，咪系咯，嗱，即系算啦吓，而家我哋惯咗，不过都可以减少消费嘅，你可以而家我哋有咁多嘅咩？郊野公园啊，天气咁好啊，咪去行下咯，系嘛？仲都去商场做乜得噶？咁啊，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嗱，好难得有几日假期，系咪？仲有长周末添喎呢次。 系啊系啊。 系咯咁香港有好多地方可以俾你去过夜㗎嘛。咁譬如随便噏啦青年旅社。唔知会唔会爆呢吓。 青年旅社。 系啊嗰啲咪好玩囉。 长洲嗰啲囉。可以去露下营啦。 长洲。长洲嗰个有好多度假屋啦。 度假屋仔啦。 嗰啲啦。咁同埋就可以自己喺屋企度做好多嘢可以温馨下嘅。平时我哋都提倡话你平时冇咁时间都得闲同屋企人按摩做下按摩啦。有一样嘢可以做㗎呢个天气呢就系做艾灸。呢几日我猛喺我哋个店嗰度教人哋艾灸吓，点知艾喺度辣下辣下咧，好温馨，好舒服，个都瞓得好好。同埋咧，又话而家系有寒气啊嘛，咁你艾灸可以即系舒筋活络吓，咁啊提升个身体嘅循环嘅气血。咁再加上好温馨㗎。 有好多人呢就甚至乎休息下啦，因为平日放假都好扯啦。 冇错。 咁好多都可能喐都唔愿喐添，喺屋企休息下。嗱呢个就係讲活动啦。你知道啦，长角少不免呢喺圣诞节呢即人都系要即系欢度下嘅时候呢，你少不免都买啲礼物㗎。咁由我上譬如我上个礼拜一咁啦，访问咗位嘉宾叫阿庞一鸣，佢就系一个即系唔主张大家系消费主义嘅人嚟嘅。佢主张大家呢谂下心思啦，搞下啲计仔。好冇 DIY 下，或者支持一啲小店铺啊，一啲嘅良心嘅一啲嘅小店啊，咁可唔可以良心消费过圣诞咧？咁啊，长哥，你话礼物呢个部分走唔得噶啦，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议咧？吓，可唔可以 问我啊？ 买得嚟又有啲意思咁样样咧？ 我会送一啲摸唔到嘅嘢咯。譬如系送你一个课程啦，三千几蚊上两日吓嗱。三千几蚊喎，唔系少钱啦啩吓，同埋系改变你一生噶嗱嗰只啦，或者系送一件真正人哋需要嘅即系用品啦，佢一个例一个滤水器啦， 一个 滤水器咁啊万零蚊吓，譬如咁讲吓， 啊、你要豪嘅未吓够豪未啊？ 有冇啲唔豪啊？有送俾我呢啲咧朋友关系，唔使话上万蚊嘅，但有冇啲礼物都可以讲下？ 有噶嗱、送几支香薰俾你啦， 啊 百零蚊、二百蚊吓， 啊 尤其是系送玫瑰啦，玫瑰系咁多香薰中最贵嘅吓，咁、一般香薰咧百几蚊一支，即系十 ml 咧就差唔多啦、玫瑰就双倍咁贵咯，吓、玫瑰吓、真系表示爱心噶，咁系你用一年噶可以。咁成年都挂住我咯，你嗰种味咧吓，仲系我嘅味，够贴身味。 如果 D I Y 咧 ，D I Y 嚟嗱，长哥你中意 D I Y 噶，你鼓励你自己制作啊。咁、你会谂啲咩？如果你自己，你会唔会学下整一啲番碱啊啲咁？ 我就唔会。不过咧，嗱，长哥呢种人咧吓、你送嘢俾我，其实好简单噶啫，送一啲画具俾我嗱，有一啲譬如粉彩系好贵嘅，水彩画嗰啲咧，有一啲。颜色铅笔啊，或者系有一啲画册、画簿啊，即系画嘢嗰啲咧，我多多都啱嘅。嗱呢一啲咧，你会鼓励啲人哋去做多啲艺术创作咯。甚至佢话我唔识画画，而家有一啲咧填色嘅画mandala，画mandala嗰啲咧， 个 Secret Garden 啊， 系啦系啊，就系啦，你嗰个系最流行嘅牌子系嘛？ 系其中一款， 系啦，嗰类咁嘅嘢咯，嗰啲系有排画噶，同埋好静心咯。嗱，你又买埋啲靓颜色俾佢，买本嗰啲。咁嘅嘢， 成套俾佢， 佢用几个月啦。 啊，系啊，讲开又讲，因为我最近就翻咗去自己嘅母校嗰度咧，因为佢哋特别注重啲学生嘅健康、心灵健康，你知道啦。即系今年嘅年头，有好多学生即系轻生啊嘛嘅事件。咁我哋可以先去谂下，究竟有咩方法令到啲学生个即系个情绪会舒缓咧？佢就系整咗个 glock 头，个 glock 头咧即系有啲嘅玻璃窗咁整咗啲，即系总之佢好似间咗间房仔咁样，系有啲玻璃窗望到。出边嘅，咁但系就系自成一角一个空间，咁入边咧佢做啲咩？就系、做呢一样嘢，咁佢有好多整咗好多啲图啦，五花八门嘅图，咁、大家就可以去入去油颜色，其实油颜色呢一样嘢。普普通通填下色咁， 你以为好简单嗬？但系其实真系 点解嘅咧？ 哦，你挂住油嘅时候，咁你就冇嘢谂啦嘛，冇嘢谂系最高境界咯。嗱、所以咧，信佛嗰啲人系咁啊，由观音噶，有观音慢慢画，慢慢画嗰啲啦，系啦，嗰啲咯。嗱，如果你又冇嗰啲咧，你有冇听过咩叫 Zentangle 啊？ Zentangle 即系三角形啦，就两个字拼埋嘅。Zentangle 咧，中文有人译做禅绕啊，禅就系行禅嗰个禅啦，禅即系禅宗嗰个禅啦，绕就系困扰，即系围住嗰啲啊，绕道嗰个绕啊。禅绕系乜咧？就系哎呀，我而家冇得俾你睇，所以上网打 Zentangle 就揾到噶。Zen GLE， 咁呢就係、是、一张冇话搵张纸仔嗱咁大张嘅，即係大约係两寸半乘两寸半四方㗎啦。 呢啲 咁呢就你喺度画係单色嘅啫，你搵一支幼嘅针筆嗰隻啦。咁就画一幅就可以画你五分钟十分钟㗎啦。 因为上色咋嘛，係咪 唔上色㗎、 唔使上色㗎、 啊。单色。咁呢、就你自己画画画出自己嘅图案出嚟画乜都得嘅。咁但係好静心囉。即係话冇嘢諗喺度画好啦，就所费无几。你就咁样指出嚟画个四方框就系㗎啦。 佢有唔同嘅啲 pattern， 即係一啲嘅模式啦。 嗱，佢唯一規定咧就慣咗咧，係用咁大張嘅。我諗係唔知兩寸半咁上下咯。 係，我就先講我講喺我自己嘅母校都見到呢啲所謂嘅神聽。 就係啦，就係啦。呢個咧你可以有啲人開班嘅，你去洗200-300蚊，根據上一晚咧咁樣啦。咁佢教曬你啲嘢啊，咁又俾埋支筆俾你啊，咁好好嘅我覺得。 哇！但我見到佢有啲神聽係畫得好幼細嘅，咁係好花心機咯。咁因為好多時佢都係對稱啦。或者水平对称啊，垂直对称去画啦，咁所以佢画出嚟嘅图案咧系几，我应该摆翻上个 Facebook 嗰度，等大家可以睇下先吓。咁啊，呢啲都系我哋可以去玩下啦，做下喺呢个圣诞节，即系 够晒益智啦，够晒灵修啦， 真系，即系你送嗰啲咩名牌店嘅手带啊，送我谂你头一两年可能你同呢一个嘅人士，可能你系情侣关系嘅拍拖嘅，事不免可能真系会 系啦。 咁但系慢慢自己个感情都稳定咗落嚟啦，你成日都要谂下。啲咩惊喜佢咧？即系唔系净系只用钱嘅？即系我相信惊喜咧，要花好多心思去经营，去经佢营造出嚟啦。 系啦，譬如我有个女朋友咧吓，我就买一沓呢啲咁嘅嘢，100蚊都唔使，一齐去咩家乐径 嗰度坐低，你又滑我又滑，享受清风吓，鸟语花香，蓝天白云，几正呢？ 系好几正呢？吓嚟紧圣诞节啦，咁当然大家就谂下点样，而家筹备紧嘅，点样宽度？今日翻嚟呢，一阵翻嚟咧，我想讲下长哥今日嘅主题，佢话真正健康的十二个法宝吓、我呢、這个我呢、這个名我自己起嘅，好似佢原本个名唔系咁嘅，都系咁上下。真正十就是、真正健康嘅十二样嘢，究竟要做啲乜嘢咧？一阵翻嚟同阿长哥慢慢再倾。 Go go go， Target in school。 师傅又有乜新花款啊？ 泰加保险六 搞成点啊？ 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翻嚟直播室，继续有我同阿长哥周少祥喺度吓。头先喺广告之前咧，我就卖咗关子嘅啦。我话今日佢嘅呢个主题咧，就系叫做真正健康的十二个法宝吓。未讲呢十二个法宝之前咧，我想问阿长哥，点解你今日拣呢个题目咧？有啲咩玄机啊你？ 因为就嚟过新年啦嘛，2017啦嘛，想唔想健康啲咧？ 咁个个人都想 噶啦，咁我想系要做嘢啦，系咪？咁我忽然间谂起咧吓，好多人都话长哥你好怪吓，我有几怪咧？原来有啲嘢咧系整整下我习惯咗做嘅，一般人咧通街啲人都未听过或者唔肯做嘅，或者系话做唔到嘅，咁我随便抽咗十二样出嚟吓，咁因为今日有一个钟头可以讲晒呢十二样先啦，嗱逐样讲咧就都系有排讲噶啦，我试下好快咁，因为有好多时我哋都听过噶啦，喺呢度都提过，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，即系话咧嗱，我哋个都话想健康啲啊嘛，健康啲咁，而家我哋都有即系大家越嚟越多嘅知识啦，系嘛，后屘好多嘢 财富都可能系噶，其实系真嘅。 而家有因为即系有咁多传播嘅方式吓、以前就听埋埋，好似唔系几科学、以前咧听埋系唔系真噶？啲老人家讲嗰啲啊，或者系咯，都唔知道听边个咁样。但系咧一方面就系医学界咧营养界啊嗰啲咧就做咗好多嘅研究啦。以前人哋阿婆讲嗰啲，证明有道理噶、即系咁啦。譬如以前我哋话要身体好咧，就要三分寒与饥，即系话咧要冻啲，唔好着咁多衫，就要唔好食咁饱，即系食七分啊嘛，食七成啊嘛。以前都系个讲字嘅啫，咁我听嗰啲中医讲或者听阿婆讲，系咪真噶咁吓？但系而家佢啲科学证明都系啦嘛，佢做够咁多实验，数够咁多人头，喂真噶咁吓。所以而家我哋讲呢啲嘢咧，有啲你谂都冇谂过，咁可能喺香港嘅广播界未有人讲过噶，长够胆拍个心口。嗱，我讲住先，你又话我唔科学啦，你掹住睇住而家啲研究呢度出嚟咯。好，最后讲好唔好？第一样咧就唔使讲噶啦，就系、是、人都而家都承认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有冇听过饿治百病啊？肚饿啊，医百病， 即系唔食嘢。 系啦，饿治百病呢个系一个书名嚟噶，最近喺日本喺台湾好流行，即系话咧食少啲咧，你就康复，咁解咯。咁其实佢教人点食少啲咧，就系唔食晚饭。 唔食晚饭， 即系系啦。 首先唔食晚饭一定就唔会饿死嘅。譬如你好多出家人咧，我都想讲啦，过午不食 就咪就系咯，就系呢样啦吓。 系呢个部分，即系我可以偏向相信嘅。咁出家人都系都生窿窿都喺度，系咪先？咁可能佢之前食饱啲啦，佢有佢自己生活习惯啦。咁我唔知道。 嗱，呢个配合生活方式噶，佢做到唔系等于我哋做到噶。喂，佢哋嗰个时代点同啫？嗱，咩叫做过午不食先？中午以后就唔食嘢，净系饮嘢咁解啊嘛。喂，嗰阵时。而家佢哋四点钟五点钟之后早起身，就食早餐，然后开工做到八九点就收工，再食啲嘢又系又开一阵工。佢哋食完晏咧，即系十二点咧，就下昼唔做嘢嘅、佢喺度摊头嘅 hea 嘅，夜晚可能咧，我谂佢七点钟就瞓觉嘅咯，咁啊梗系得啦。而家我七点钟都未放工，系咪先？系嘛，八九点先食晚餐，咁啊仲有啊，我哋而家喐啲都十一二点先瞓噶啦。咁如果你系过午不食。行唔通咯，系咪？不过咁啦，点讲都好就系、是、夜晚咧嗰餐咧，尽量食早啲，食少啲，食啲容易消化嘅嘢，冇错啦啩，系嘛，即系咁啫吓。咁啊，长哥以为咧，我都做唔到，但系呢两年我真系做到、做到咩咧？就系五点六点咧，就食最后一餐，以后唔食。五点半以后尽量乜都唔食。即系咁样样咯。我发现真系好掂。初初唔惯嘅。 诶，即系未到八点就啰啰挛啊，十点就仲想食嘢啊，咁样开 始饿啦。 系啦，呢个系完全系砌，即系心理习惯咯。咁啊，你都 OK 嘅，习惯咗咁多年吓，咁你咪而家开始慢慢，之前喺又唔觉意又得咗，诶咁咯，咁咁系你五点几六点食饱啲，嗱不过咁长哥有条件你冇啊嘛，你五点几六点你仲做紧嘢啊嘛，咁啊长哥可以五点几六点就，因为我有好多时系喺屋企自己打自己工，几点钟食都得啦，咁啊得啫。多数啲打工仔唔得噶嘛， 听下先咯。 系咯，你话晚餐提早到五点半觉啊食咁，唔容易咯。 唔容易。系咯。咁但系其实夜妈妈，譬如有啲好多人临瞓前中意食个宵夜先嘅。 系啦，呢一个系糖水先，系超坏嘅习惯。 其实系咪影响住个消化系统？ 呢个系慢性自杀。你问我就系、是，就百病由你就此起，不但止你会大肚针啦，即系夜晚瞓得唔好啦，咁啊之类，即系你强迫你个肠胃开 O T， 你咪残咯，就咁简单啫嘛。 又啱、 啊，即系咁咯。咁啊，如果夜晚真系要食啲嘢咧，系嘅，口立得或者心理啦，都会嗱，你初初就食只蕉啦， 即系水果、 啊，水果啲，或者你唔食水果咧，就系食啲咩咧？有一样嘢好好嘅，就系、是、红枣、圆肉。 即当零食咁， 当零食咁食 咯。提子咁，平时我哋譬如你食粒花生嚟食，咁但系唔系粒花生。 譬如食啊四五粒红枣啦，食四五粒圆肉啦，咁照下照下，咁初初又唔习惯啦啲味啊，整下你又习惯咗。 藤宝肉嗰啲得唔得啊？天然啲嗰啲。 系得，不过偏偏咧就头先我提嗰两样嘢啦吓，就系最帮人哋瞓觉嘅。中医讲咗千几年噶， 红枣嗰啲 啊，红枣同埋圆肉吓。如果你系女性，仲想补下靓女咧，就照埋啲杞子添。 嗯， 啊呢啲唔会难为你啊， 三补 咁啊照下，咁啊又补血添吓， 系 好多钙质啦，咁几好啦。好，第一样就系食少啲夜晚轻食， 轻食 即系话咧食早啲，食啲容易消化嘅，食少啲咁咯。 第二样 就系用手食嘢，唔好用刀叉。 点解啦？ 系啦， 虽则有好多国家嘅人都系咁嘅。 系啦，啊咪人哋系文明咯，人哋进步咯，我哋退步啫 嘛。用刀先系进步喎、 啊。呢个系退步嚟嘅，系退步嚟嘅吓。咁咧，我第一次去印度都觉得好奇怪，佢哋个个都用单手食嘢，右手啊，吓、左手系要嚟做第一用途噶嘛吓。咁、咧，我觉得难度好高、啊。嗱，你试下，你知印度薄饼啦，即系 party 啊嗰啲咧吓 ，naan 嗰啲啦，你试下单手搣啦。好难搣嘅，好难搣，但系佢哋好熟手嘅，仲话用手揦饭食，单手揦饭食，系咪系咪难度好高先？ 我去到有一次去到马来西亚嘅时候，即系见到俾咗印尼下印尼嘅人，咁你会见到哇，喺点解佢哋会用手揦饭食嘅？即系你个第一个感觉系好奇怪，因为你一路以嚟由细到大都冇咁嘅感觉。 冇错啦，系啦。 咁个原因系乜嘢咧？ 原因好多噶吓，第一咧就系只手有能量啦，你将啲高嘅能量摆落去啦，嗱呢一个你话喺科学都唔知剩几耐先证明到，有一样证明到噶，就系好简单嘅啫，我叫你做一个实验，你知咩叫潮州粥啦？朝头早你食艇底粥啦，白粥啦，你试下咩手指尾插落啲粥度会有咩后果？ 好热咯， 热到弹起啦嘛， 系 咪先？ 系啊， 系啦，但系你就一根一根嘅逼紧落口噶。 屋企又系， 你知唔知我喉咙里边嗰啲即系个壁啊，系几脆弱啊？即系喐啲咧就乸烂晒。每一次我哋咁样食粥嘅时候咧，里边就系发炎噶。点解潮州人咁多喉癌咧？全世界最多咧就系因为我估计就系食潮州粥，乸到里边烂晒。 系 咁所以咧，嗱，我就呢、這个故事咧，就系教训你啦。如果你用手去食嘢咧，你就知道嗰啲嘢，哇，好辣嘅， 好热系， 好热吓，咁你就唔会呃落口噶啦嘛。你用匙羹咧，你就唔觉意咧，就食咗啲好热嘅嘢啦，啱唔啱先？嗱，仲有咧就系、是、嗱，我相信更加多嘅科学研究会证实一样嘢，就系咁嘅。你试下用手食肠粉。你系咪滑滑溜溜啦？如果你用手食油炸鬼咧，你就感觉佢硬噶嘛，脆噶嘛，系咪？只手系有好多感觉噶，你揸住个苹果同埋揸住个鸡尾包咧，只手系知道噶。咁咧一掂到佢嘅时候咧，就系喺唔够一秒钟咧，你个大脑已经系发紧号令噶啦，佢收到呢啲 input 要食嘢 就食嘢啦，同埋咪个号令就系咧，佢落咗单啊，快到不得了，一秒钟之内咧就落到去身体好多个部位咧，就系、是、会发出一啲合适嘅消化液。 啊、即系咧要处理呢个苹果，或者处理嗰嚿、硬嘅嘢，嗰嚿软嘅嘢，嗰个滑溜溜嘅嘢，要点样咩咧？就系、喺几秒钟之内咧，就已经做晒，已经交晒货噶啦。仲快个速递、 okay. 就去咗个胃嗰度。如果你用筷子或者用刀叉咧，就少咗呢个 sensor， 我哋叫做感应器。个手指系感应器嚟嘅。而家我哋讲人工智能咧，未讲用感应器嘅，系、嘛？你行入间房度，点解佢会自己着灯咧？就系因为佢有 sensor 啊嘛，有感应器啊嘛。我哋手指就系做呢啲嘢嘅。咁、如果你系用咗，我哋以为话，哎呀，而家好文明啦，即系用叉啦，唔用手啦，其实就好笨咯。 倒翻转啊，以长哥嘅呢套理论啊， 系啦。 咁当然长哥今日咧会讲十二个佢话真正健康嘅一啲嘅法宝啦吓，未必系你啱嘅嗰个套，未必听过嘅，咁啊听下咯，冇坏噶。生命当中嗰时都系咁噶啦，人哋听下。听好咯，好，转头翻嚟继续再讲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，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好，长哥继续咧会讲佢呢一个真正健康的十二项法宝吓。 讲你哋听，我长哥有十二样嘢唔做嘅，用第二种方式做嘅。第一样就系唔食晚餐啦， 先讲过。 第二样咧就唔用刀叉筷子， 呢、这个都系、 第三咧就系我唔会买瓶装水饮嘅，即一樽二樽 装水。哇，呢、这个好多，其实阿妈又解释啦吓， 就系、我哋所谓嘅咩矿泉水啊、蒸馏水啊嗰啲咧吓，其实好多系水喉水嚟。 唔信啊，阿妈都话，成日阿妈点解咁会咁讲？佢话阿仔。要真正系真系咁靓嘅矿泉水，点会两三蚊支卖俾你啊？咁、我都过唔。 就算系都好多问题咯，真系嗰个矿泉嚟都好多问题。一来个樽会甩嘢，即系咧啲塑胶咧靠唔住。第二咧就系摆咗咁耐咧，佢都系死水嚟噶，佢都唔系沉埋入樽噶啦嘛，系咪？ 系 啊。咁啊，仲有咧就系嗰啲水系好多问题噶。嗱，譬如咧过滤水、蒸馏水咧吓、就系根本冇营养嘅， 冇营养， 对个身体系根本冇乜益嘅。仲有咧就系如果真系矿泉水啦，都系佢啲矿物质未必啱我哋，你成日饮埋饮埋嗰啲会生肾石噶，即系嗰啲咯，好多呢啲问题咯。有时好多系污染噶，最靓嗰啲矿泉水嗰个矿泉都受到污染，即系咁咁多问题，仲有非常之不环保咯，系咪先？你自己攞个水壶带钱水出街有几难啫？悭翻啲钱咯， 自己煲咯， 系咯。 蒸馏水好多问题，呢、這个唔使特别太讲，我谂好多人都知道。 好，第四样啦。嗱、啊，呢、這个真系怪啦吓，你觉得头先嗰室唔系咁怪啦，呢样怪啊，就系、是、我唔用番碱噶， 唔用番 碱系啦，我已经几年唔用番碱，系啦， 咩乜嘢都唔用， 更加唔用嗰啲咯吓，咁啊点解咧？点解咧？嗱，因为 化学物质 唔系，番碱系酸性定碱性噶？ 碱性 皮肤系酸性定碱性噶？ 酸性 嘅，皮微酸性嘅。 系咁啱咯，中和啊嘛，长哥。 唔系啊，点解皮肤要酸唔系碱咧？皮肤碱就好大镬噶啦。 有几大件事啊？ 几大件事？喺酸性嘅环境咧，就系、细菌咧，就系、发唔到胃嘅。你一变咗碱性咧，啲细菌咧就大量繁殖，就喺度就长驱直入。所以每一次我哋查咗番碱，譬如你洗手啦，去查上身啦，你嗰啲有关嘅皮肤咧变成碱性啦，啲细菌就长驱直入，所以你好快就感冒，好快就好容易喐啲就累到啊，喐啲就发烧啊，就系因为咁啦。你想系身体健康咧，想啲细菌唔系喺身体乱搞咧，就唔好令到个皮肤变成碱性。所以咧就唔会用番碱啦。嗱，如果你用好似我咁用茶仔粉咧，就冇事咯，就唔会令到个身体碱性咯。 茶仔粉即系近年都好多人开始用啦。咁茶仔粉系酸性碱性嘅，冇分嘅，中性的。 中性嘅，即系咁咯。嗱，咁所以用少啲番碱，更加唔好用嗰啲任何嘅乜乜露啊、洗手液啊嗰啲啦吓。咁我从来都唔用嘅。咁咯，同埋因为我哋食得健康咧，冇乜嘢肥腻嘅嘢需要洗手洗到咁夸张噶咯。即系咁。 咁有时你觉得污糟嘛，长哥系咪先？ 咁咪如果真系污糟，我用茶仔粉咯。或者用其实用粗盐咯，都好好嘅。冲凉我哋都提过啦吓。好啦，第五咧就系唔好洗咁多手。 哦，即系呢个承接住上面嗰、那个。喂，咁呢个又好难去令人理解喎，长哥。 好多人以为 咧，咁多嘅定义咩？ 即系食饭又要洗手啦，去洗手间又要洗手啦。 系啦，其实系错嘅。 去完洗手间都唔洗手， 睇下系乜嘢洗手间咯。 我开大喎、 啊。如果我翻去大陆啊，或者我去孟加拉嗰啲咧吓，嗰度啲菌我顶唔顺咧，就系、是、会啦。其实个身体系百毒不侵嘅。根本吓咁讲落去咧，系我哋个个都系有啲生理习惯、心理上嘅咩？我哋俾啲西医吓到咧，细菌系好毒噶。其实每一次我哋洗手嘅时候，洗晒啲好菌噶，亦都系洗晒我哋身体嘅油脂。 但无啦啦，身体手入边度有好菌咧？无啦啦， 梗系有啦。我哋以为所有细菌都系恶菌，大部分细菌都系好菌嚟嘅，千祈唔好杀菌。抗生素就更加唔使讲啦，咁呢个就第日我哋慢慢就讲细菌嘅问题，搵一次吓，详细，所以我哋要全部要重新洗脑咯。 嗱，肠道我听好多专家讲咯，有益菌啦吓， 系咯，好啊， 有啲乳酸菌。 我哋洗一手多咧，不但止系主妇手嗰只啦，有啲行业冇得讲噶啦， 洗碗 就冇得讲啦。 咁但系大便完之后肠， 咁如果你觉得系太污糟咁唔洗咯，同埋洗手系可以用好少水，可以唔使番碱嘅。而家我哋平时一揿嗰就成个就渣啫，其实系超嘥水嘅，根本我哋只要20分之1嘅水就得噶啦。尤其个水龙头重新设计咧，系可以用好少水洗得好干净嘅。咁呢个系环保嘅问题啦。好啦，第六啦就系冲凉。其实个道理都一样嘅啫，就系我哋冲得太多凉。而家咁嘅天气咧，一个月冲一次就差唔多。 唔系， 长哥而家一个月咧唔会冲多过两次。即系除非系游水啦，游水梗系日游一次就冲一次身啦，系咪？但系我哋而家系洗澡、冲凉洗得太多。 即系如果冬季系应该一个月一两次咁样。 冇错，洗头啊更加一个月一次添。长哥个头一个月洗一次嘅。 O、okay, K、 这个。冬天。 但我又好嘢喎，又闻唔到啊！长哥有咩特别嘅味？ 因为我唔食肉嘛。食肉就成身臭啦，咁、如果你食肉就要洗多冲多啲凉啦，唔好意思啦 吓，系咁，因为我真系讲真啦，唔系话咩卖广告定乜嘢，我真系闻到啊长哥有咩味，即系如果你有啲人咧，譬如你入 lift 咁，你觉得嗰人系好污糟嘅，你一闻就会觉得哇呢、這个人肯定好耐冇冲凉啦，三日都冇冲凉，就会有嗰啲味噶嘛，我又闻到你有啊长哥， 冇人话从来冇人话，你睇我啲皮肤系滑过好多人， 我就冇摸过啊，但系感觉上我闻唔到啦，我真系唔估唔。 我哋每一次冲凉咧，个身体系好伤嘅。我哋身体嘅皮肤油脂嚟保护我哋嘅。但记住，动物系唔冲凉噶吓，冇边种动物系日日冲凉。嗱，你举一种动物，佢日日去冲凉嘅，实冇噶。 即系喺河入边生活嗰啲就唔计啦。 河嗰啲即系水生动物唔算啦。有冇动物特登匿落水度就日日冲凉噶？冇噶吓。你见到同埋冲凉，佢可能一年得两三次咧。河马嗰啲咧吓，贪得意或者系要消暑噶咋。去降温嘅咋？马骝啊，狗啊，狗猫都系你同佢冲凉，佢就病噶啦。兽医咁鬼好生意，就因为成日同只狗冲凉。好，咁啊，跟住讲咧就洗头啦，洗头又系同一个道理。我哋个头发而家我咁讲啊，就是、香港人喺街度揾十个咧，十个啲头发都系残到不得了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哋勤洗头。一洗头咧，个头发就好伤。你落埋嗰啲而家一樽二樽嗰啲嘢咧，个都唔 系、啊。 你以为好滑啦，以为好冇头皮啊咩？其实就系咧，里边残得好犀利，又开叉，又脆弱，又你、你用显微镜一放大咧，就睇到系烂鬼晒噶。所以好多人都话：阿长哥，我学你咧，用茶仔粉用盐洗头唔掂，仲系立立地，仲系咩？梗系啦，你残成咁，你如果系用得三个月咧，呢啲头发就会变翻晒好，咁咯，就唔会咁早就系白色啊咩咁咯。我洗头太多，咁你话唔系？而家我哋呢种生活咧系好立啦，你知啦，外边啲空气好差啦，好多尘啦，呢个系你心理作用咯。同埋你因为你啲头发残咗，同埋你食得肉多啊，食得饮得牛奶多咧，你头发先至咁差，差先至会系咁。即系正常嘅头发咧，唔使成日洗，咁咯，反为要成日按摩就真 系。咁当然大家听到呢度第七样啊，咁、大家嗰个反应应该有时应该都会变得唔系啊嘛，唔洗头又唔洗手，适当嘅时候先洗手， 适当时候洗， 洗少好多手， 可以洗少一啲就洗少啲，可以唔使咁耐就 大小二便嗰啲 冲咁耐咯，系啦。 咁但系我食饭前都唔俾人洗手，咁搞咗啊？ 唔系唔俾你洗手，你觉得污糟咪要洗咯？ 咁洗得快啲啦，唔使用咁多水啦。冲凉嗰啲，即系有啲嘅谂法咧，你可能会觉得哇咁怪嘅，都系嗰句啦，即系听 佢呢一套。咁譬如我要質疑佢嘅時候，我都會覺得長哥唔係啊，我又聞，即係頭先咁講，我又聞到佢身體有特別異味。 最好睇證據啦，即係你揾證據就係成日日日沖涼嘅人健康啲啦，睇醫生多啊，定係嗰啲唔沖涼嗰啲咧？嗱，即係你睇下其他嘅地區咯，比較下知㗎啦。 好，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，仲有五個係嘛？講埋嗰五個真正健康嘅小法寶啊！ 你而家咩情況啊？ 醫生，我覺得 大其中一個原因。 每日健康一小時。 是的，如果你听一路听住长哥去做节目呢，佢呢啲头先嘅小法宝呢，你会或者会觉得咁怪嘅。我都会再一次讲过一句说话。有时听下人哋啲怪嘢，听下人哋啲另类啲嘅嘢，一有时又会多啲嘅思考，因为我哋知嘅嘢实在太少啊。咁今日长哥讲12个真正健康嘅小法宝，头先我讲咗7个啦，剩返5个你快快脆脆讲埋佢啦好嘛。 好，第一呢就係我尽量唔洗菜嘅，可以唔洗就唔洗。你话唔系喎，嗱个个都话菜一定要洗啦，尤其是生食系咪先？ 系、啊，因为佢哋拣嗰啲都系一啲有农药嘅。 其实系错嘅，错嘅，错嘅。唔系农药都唔好，都唔好洗，因为根本洗都冇用。你以为你洗到啲农药咩？啲农药系喺核里面渗出嚟噶嘛？点洗啊？吓、啊，譬如先，同埋就算喷落去嗰啲咧，好多都系唔系水溶嘅，系油溶噶。你用天下水洗就差唔多。 嗯， 啊，你用水洗，因为佢逼咗佢入去啫嘛。 所以冇意思， 自己呃自己，同埋嘥水，同埋咧。而家科学界已经证实咗㗎喇，我哋咁唔健康呢，成日病就係因为我哋洗菜呀、啊。你洗晒啲菜个、表面上对我哋最有益嘅嘢呀。 嗯。 菜嘅表面有乜先、啊、即係如果你唔洗的话呢、你填咗雜棵菜啦，佢係有好多 dirt, 微塵呀、啊、即係嗰啲泥嘅細細粒細好細粒嘅微嘅泥呀、啊。嗰、啲对我哋好有益㗎，嗰度好多嘅細菌，嗰啲細菌係保护我哋嘅。啊、所以呢你食落去呢条肠呢就係、会好多靓嘅菌啦，所谓益生菌啦。咁、根本你唔使食其他益生菌，你只要食嗰啲你唔洗嘅菜呢，咁就係好干好干净，同埋好多啲靓菌囉。咁、你洗晒佢囉，咁咪成个身体咪冇咗啲营养，最重要嘅营养主要係呢个原因。咁仲、有呢，有时真係唔洗唔得嘅，譬如落完雨呢接到啲菜咪好多沙嘅。 咁、 咪 要 洗啦，呢个要洗。但係而家我买返嚟啲菜通常洗过晒，你都知㗎啦、都仲有乜啦。咁你话我都系唔放心咯、其实你个身体呢， 有机 材咯、你个身体惯咗呢，就系、你试低两个月呢、就冇事。从来冇人因为唔洗菜而中毒㗎、你諗下先，反为你出街你食埋啲防腐剂啊、味精啊，你而家食叉烧啊嗰啲啦，嗰啲咁嘅化学物质就杀伤力大过。而家你买翻棵菜上边嗰啲所谓你残余嘅农药咯，咁同埋长哥都教你啦，你识拣菜就唔会食到咁多农药咯， 系或者买有机菜啦， 系咯。系啦， 接住落去啦。 第九咧、我讲咗好多次啦，我尽量唔着鞋咯，可以唔着就唔着噶啦。 即系屋企啊， 屋企就我行出条村啊，搭去车站送人啊，我都唔着鞋嘅，喺农场啊就唔着鞋、你知道点解咧？接地气啊嗰啲啦。好啦，下一样咧，我就系十世都唔做嘅，我30年、40年未用过嘅，就系、叫做太阳油。由今日开始，乜嘢油都唔好搽上身。 太阳油、 太阳油，即系我哋又你以为保护皮肤啊？ 系啊， 咩 UV 防 UV 紫外光啊， 冚唪唥都系搵笨嘅。而家最新嘅研究已经证实咗啦，越搽就越皮肤癌。皮肤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系、你食肉。你如果唔食肉，唔食蛋，唔饮牛奶咧，就点晒都唔会皮肤癌嘅。你几时见尼泊尔啊？又系非洲啊？四川啲人生皮肤癌啫，佢哋咪日晒夜晒，系咪先？仲有咧，就系咧，佢哋又佢唔搽太阳油吓，佢哋搽咗就会生皮肤癌，就系、咁简单。咁如果你话我唔得噶，我一晒咧就会窿噶咯，一窿就你根本就晒多咗，你根本就唔应该晒。即系你搽咗晒太阳油。反为会整窿啲皮肤，点解呢、因为你肆无忌惮，我查咗啦、可以去晒耐啲啦。你晒到觉得唔舒服呢，就应该走啦。 系、 你查一太阳就以为冇事、其实就过量啦。 但我都听过啲地方，即系可能系啲热带地方，日照时间长啲嘅地方咧，佢哋啲皮肤都系真有啲问题。呢、个我又试下搵下资料。 仲有咧就系、咧，如果真系要查咧、有一样嘢系可以查上身嘅，就系、叫做椰子油。 椰子油， 冷压嘅椰子油就 OK 嘅。有啲人话我真系好干啊，咁咁搽椰子油保护你咯。 嗯， 椰子油真系百搭噶啦，陈哥成日都讲。 好，第十样， 第十样就系十一咯。 十一 就 系十一。 好啦，好简单啦，就系所谓西药啦，所逢药必毒。咁、我唔会食呢啲毒嘢落去，根本我哋身体唔系需要一啲好毒嘅嘢去搞掂自己个健康嘅、毒嘅嘢不会令我哋健康嘅，只会打残我哋。咁佢哋嘅理论咧就系话唔系，暂时毒下先，解决咗目前嘅问题。咁呢个系治标不治本咯。 始终药都系有佢嘅毒性剂量啦，我哋。 嗱，中药好好多嘅，因为中药咧就有佢有好多嘅互补作用。同埋佢唔系急于即刻去解决嗰个问题 治本啊嘛， 系咯，佢尽量系 唔系治标， 冇错啦吓，佢唔系医你个病，佢系搞掂你个人嘅偏差啊嘛，你好湿啊，你好热啊，嗰啲啊， 因为佢相信呢啲问题 啊，嗰啲 呢啲问题都系因为虚啦、湿啦、弱啦而带嚟嘅，咁所以要跟咗个本先就治到噶啦，唔系 最后一样咧吓，咁啊常哥讲咧又系即系好多人都话哇系咪真噶？ 呢几个礼拜、 我从来都唔做嘅。就系、是、体格检查、 身体检查、体格检查、 身体检查， 乜都好啦。 体检系有咩问题咧？所有而家最嗱好最好啦，而家啲人研究咗攞出嚟睇啦。所有嘅研究咧都证实咧，越做得多睇啲身体检查咧，就越死得快，即系越短命。 系 就系、是、越死得穷。因为你咧跟住就做好多手术噶啦，咁而家有问题喺边度咧？第一，大部分呢啲检查咧系不准确嘅。你呢次你再做噶，譬如你照 X 光啊，又抽乜嘢盐啊，嗰只我讲紧嗰啲啊，吓 不准确， 不准确，不可靠嘅。你照咗出嚟咧，每一个嘅专家嘅解释咧，又系唔系又系你又咁讲，佢又咁讲。 但有啲好明显嘅，长哥边有肿瘤喺度， 系啦，系啊，肿瘤喺度。嗱，你话一早预测个肿瘤咧吓，其实所有而家嘅研究都发现咧，唔知仲好。唔知就冇事噶个肿瘤，假定你有肿瘤先啦、我哋好多人啊都有癌化噶嘅倾向噶啦，好多人都有肿瘤。即系嗱，我而家可以大胆讲，我随便去地铁嗰度，香港嘅地铁，捉十个人去做齐呢啲检查，即系西医嗰只吓，然后再去下个礼拜再揾第二个间工去做检查，做咗几次咧，你会发现有七个有肿瘤。即系根本我哋个个都带住啲肿瘤，去到140岁冇事嘅， okay, 相安无事嘅。 但系好多人都话，譬如病向浅中医，譬如我见咗个听众嘅错 系啦，错嘅。 长哥叫人唔好做身体检查啊，咁 佢医唔医到你先？佢呢浅中医，佢医唔医到你先？你点解唔可以自己医呢？你点解要俾个吓死呢？大部分嘅癌症病人就唔系俾癌症搞死嘅，系俾医生吓死嘅。佢话你有做咗三个月咧，你又做咗三个月嘅咧，自动就会失单嘅。同埋咧就系俾佢啲药毒死嘅。艾滋病嘅人系大部分系俾艾滋病嘅嗰啲药毒死嘅。咁其实有其他嘅方法嘅。 好、 啊，上个礼拜你咪听到我哋讲咯，嗰个 癌症个案 系咯吓，咁总之咧就系你一早知道啊，唔系、心脏病啊咩嗰啲，心脏病都唔使做体检噶，摸下你耳仔睇下你嗰条线，你就知道个心脏有事啦。 我真系觉得好， 你睇手诊你知啦，睇手诊你就知噶啦， 好大冲击。 同埋咧，你再做嗰啲嘢咧，佢系做好多好多好多，你根本完全不必要嘅手术。西医自己都讲嘅，大部分嘅手术系不必要嘅。就因为冇嘢噶，点解你要身体检查咧？就系、因为你嗰个有人寿保险啊嘛。佢第一个就会问咗你先嘅，你嘅保险有几多万先？你系200,000咧，佢敢同你做；你有800,000，佢敢同你做。然后咧，就跟住你使尽你嘅790,000。而家我哋变成一盘生意啊嘛。 咁有啲咁嘅情况嘅啫，但我觉得有啲另一啲情况未必系咁。不过只不过系咁讲，就系今日听咗长哥讲12样嘢，有啲就好冲击嘅，有啲我甚至乎我听完我自己都觉得唔得，我唔会做嘅。依家我未系咁样嘅，未做到。有啲咧，我而家都做紧，咁所以就自己听下咯，即系自己思考。即系我哋成日都鼓励多角度，好自由嘅平台嚟嘅，大家讲乜咁听咯，你自己有个思考嘅一个嘅谂法。咁你信嘅话，我谂你会信咗。 我只系分享我自己知道嘅嘢，我自己系咁做咯吓，咁你自己决定咯。 系啦，咁但当然有好多我都唔信啦。O K， 未做到。好， 你前几年同我讲，我都唔信。10年前你讲呢啲，我都系同你嘅反应一样啦。 多谢你分享啦。但系点都好，多谢你分享啦。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咯，好， 好， 拜拜， 拜拜。